情是说他拿自己来做这个针灸啊，做药物这个实验。刚才李老师说的，托老师在那种恶劣的这种环境下啊，甚至付出损伤。 嗯， 跟一个咱们也提到的，作为一个三无的科学家，他这种淡定啊，这种能排除这种浮就是现在浮华世界的这种啊这种各种诱惑，能啊专心致志的在做自己的研究，不要地位，不要名誉，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是一种巨大的牺牲。 嗯，没错。那其实呢，涂老他在获奖之后呢，也有自己的一些感言，我们来听一下。 在进行的医学发展， 我想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，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荣誉。那么青蒿素这个研生物研究成功呢，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和成绩。青蒿素的获奖呢，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。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，是一种认可吧。 这次您的获奖，您觉得对中国的中医药的发展有什么意义？ 说明我们古代还是有，确实有宝贵财富，对不对？中医药是个宝库，我们这个中医药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是呢，也并不是捡来就可以用。我这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，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。 可以从涂老的这个感言当中感受到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容易。也希望这一次呢，涂老他获得诺奖，能够给更多的后人以启发。希望咱们的科学研究者能够进一步的努力，把中国的中医药发展光大，也希望研制出来更多造福于人类的药物。好，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参与，谢谢您，再见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各位同志，请安静啊！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不要消费屠呦呦，奖金房子闹不休。中国的原创有成就，缺少专利使人愁。再说一遍啊，不要让屠奶奶的荣耀与成就重蹈莫大爷的尴尬。莫大爷啊，作家莫言吗？头前不也拿过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吗？但是得奖之后，哎呦，这家伙热闹大了去了，呼啦超啊都跑人家去了，呵，咔咔咔拍照，说是把人家哥哥那个地里的庄稼都给挖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就说的是这码事儿，说是不要过度的消费屠呦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过度消费？就说呢，现在啊，这位涂教授被迫重复莫言当初得奖之后的一系列遭遇。什么遭遇？无休止的采访，没完拉了。哎呀，您再说两句，哎呦，您赶紧的，怎么着吧？奖金能买多大的房子？故居如何开发？有溜吗？什么叫故居呀？人还在呢，哪儿说理去啊？中国人有这个诺奖情节，这个不假，但是呢，应当尽量少去打扰人家这科学家，好好的去搞科学研究啊。咱们关注的重心在哪儿啊？应该放在如何培育更好的学术研究环境、科研机制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么大的诺奖让一位三无科学家拿走了，能不引人深思吗？更多的激励更多的中国的科学家去拿奖去呀，是不是啊？人一出名，他麻烦就来了。不光那个，是吗？还得留神那个有病的呢。啊？ 哎，我说，你学嘛我干嘛？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刺激我犯病。 哦不。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。 怎么？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。我待遇没你高，贡献没你大，干的没你好，没超过你吧？哎，你看咱俩，个头一个样， 胖瘦一个样，分量也一样，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，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。 呸！ 这怎么回事？ 犯病了。 哦，那位说听出来了，这不是红眼病吗？有这个事儿吗？有啊有啊，真有念烟的，不多说了啊。其实呢，虽然说得了这个诺奖可喜可贺，但是这个问题也是随之而来。什么呢？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那个青蒿素啊，嘿嘿，有尴尬呀。什么尴尬呢？这是中国的原创新药，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吧，就这个拿出来千百年的科学研究，现在啊拿出来这个新药，但是却没有基本的专利。哎呦，难掩在国际市场尴尬境地。统计显示，每年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销售额15亿啊，还是美元，但是中国市场占有量不到1%。究其原因，为什么呢？作为中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，这个青蒿素，哎，没有属于自个儿的专利。那位问了，我说这个历史上有吗？有啊有啊，秦琼的事儿吗？啊， 赵不行困住在天，唐下为还你连番前，无奈何之得来半夜他 此马落在水家，卖马的事儿嘛，正是欢欢喜喜度长假，高高兴兴吃大虾，谁知老板开天价，弄得鸡飞又蛋打。嘿嘿，又说我老家山东啊，青岛府嘛。哈哈，对了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这转载的是京华时报的报道，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不是有媒体说，哎，我说这个事情当中公权力哪儿去了，他这个漫天要价，这有关方面他得出面来监管啊，监管嘛去了，不是说找那个派出所民警吗？啊，倒是警察要是从职权范围之内呢，那倒确实不是直接管这个事情的正差，是吧？后来不是找民警，民警也说了吗？哈哈，这个管不了，哈，但是后来就找后账来着，找后账啊，就是他解释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你们不知道呀，他这个事情我们是管了，管了你吧，哎呀，他是这个样的，当时啊，当时啊。那个游客投诉的时候，我们一看这个事情，你看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特地把那个老板，烧烤店那个老板给支开了啊，您去吧，您去趟洗手间吧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偷偷的叮嘱了游客，是不是啊？甭管这店老板给你多少钱啊，一定得留好证据，以备日后维权。哦，是这么个意思啊，哈哈。哎，那位说等会儿吧，合着这个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事情咱非得偷着摸着干是吗？所以说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看出毛病来了吗？大虾欺诈背后是公权力的麻痹。说了各种段子，因为这青岛这大虾事件网上流传，是吧？点了几盘瓜子儿啊，这瓜子儿是8块钱一盘的，拿过账单一看，61万，怎么呢？另个卖的啊，一颗瓜子儿8块钱。还有说呢，哎呀，吃回大虾呀，有一位啊，也是那个 那哪儿的啊？是什么地方的呀？啊，是大连的，是什么地方？一大老板，王老板啊，王老板一看坏了，吃完大虾之后破产了。就为什么大伙念这个烟儿？正是因为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了事态激化。假如您及时处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准啊，网上流行的那都是对我老家啊点赞的段子。那是啊，是老家嘛，事情就出在山东嘛，那也是秦琼的事儿啊，是吗？ 二姐你只管把将来呀 光瞎啊，还有鸡的事儿呢，瞎说。你看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，嚯嚯，青岛崂山那个地方是吧，崂山道士，哎，跟那个没关系，跟老道没关啊，哈哈，就是崂山那个旅游景区底下有一家饭铺，为这个都给停业整顿了。怎么呢？一帮游客让黑导游给拉了进去了，农家饭，哎呀，快快快来吧，尝尝我们这个蘑菇炖小鸡儿，哎呀，倍儿鲜倍儿美，来来快吃吃吃。这一餐下来2300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其中这蘑菇炖鸡这收费就将近900块钱。不是这个啊，是后来人家有关部门还真是麻利快，不说了吗，这饭馆给停业了吗？哎呀我的天老爷呀，怎么了呢？你这不是说的东北话吗？这不山东的事儿吗？关键他跟东北有关系，这只鸡那可了不得呀，是吗？那家伙那黑大爷那边那可了，太厉害了，黑大爷，那你看看， 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？你别赔着。 大师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，一个子儿不值，不值钱，你们交给我了，我炒作，炒完了，这就值钱了。 那要炖完了呢？ 那也值钱啊！ 啊，就是这个鸡，它是名鸡， 哎， 无论生到死，哪怕吃肉炖了，它也是值钱的。 没错， 你太有才了！ 你听见没有？太有才了！还有汤包呢，汤包，南方的事儿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。哎，这说的是我老家上海，嗯。啊，那撒开你哈，嚯，也是啊，到那玩去了。市民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？上海豫园，您知道吧？啊，说那儿有一家买卖小饭铺，呵，打这个招牌呀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加蟹的鲜肉小笼包，蟹黄汤包，您知道吧？他们那当地的算是餐饮小吃的特色，就这个够味儿，是吧？呵，这一吃，哎呀。怎么这个动静啊，吃包子不是吗？汤包汤包，他得先喝里面这汤，拿一小吸管噗，把那包子扎一窟窿，跟那儿坐着吃，先把那汤喝了，那不是蟹黄汤包吗？得有蟹味儿啊，喝完之后吧唧吧唧嘴，没有啊，那个吃饭的食客跟老板说，老板，呵呵，您这汤包里头没有蟹味儿啊，哎呀，这位客官你有所不知是吧，你这个汤包呢是42块钱一笼的啊，怎么的了？那你这个价钱，这个价位的汤包它就是没有蟹的味道，嗯，那什么价钱得有，得99块钱一笼的，哎，这个就有了蟹粉的这个汤包的味道了，哎，好嘛哟，那这也是一个段子呀，哪个段子？这不是两套吗？两套？ 哎呀，这怎么算骗您呢？是不是？我找您要10万块钱，您非给5万块钱，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？它不是不灵，您没明白。我说10万块钱呢，您是应该买一套。什么叫一套啊？一套，它一套啊是两张， 一张打着伞的，一张夹着伞的。下雨的时候看这个，不下雨您再看这个， 是吧？您吃包子也得来两屉啊，正是寒窗十载上下铺，同学一场特别熟，聚会变成了比财富，过节也得反三俗啊。哪儿都不挨着，谁说的？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哈哈，说是这个，这是现在啊，过长假五的有这么个说法，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？黄金周新三俗，什么新三俗？一个是旅游啊，哈哈，俗是吧？就是这意思啊，自拍，还有就是同学扎堆聚会，尤其这聚会。同学嘛，老同学多年不见嘛，聚一聚，谈一谈啊，玩一玩，挺好的呀。嗨，这里头啊，哎呀，变了味儿喽。什么味儿啊？钱味儿和权味儿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哎呦，同学聚会就剩下吹牛了，要不就吃饭唱歌去，成了聚会三部曲了。而且来说，为什么说有权味儿有钱味儿在里头？以这个官阶，你们同学之间谁是处长，谁是科长，谁是局长，分的门清啊，或者谁是老板啊，谁是打工的，是吧？这也是心知肚明，彼此之间都拿这个来分高下，聚会成了展销会了，拉关系，攀交情，呵，交际场，您说说看，岂不是变味儿了吗？老同学好久不见，是吧？见了面就不学好，嗯，这不是一出戏吗？那位说了哪出啊？ 自从在观察寺分别 这听起来没错啊，同学之间寒暄嘛，这不是四进士吗？是吗？下面他有文章啊，是吧？姚家庄有个杨氏女，这就开始啊，这就开始糊弄了啊，就开始这个说瞎话了啊，让同学为官的为患的，你帮忙吧，是吧？三百两纹银压实心，还望年兄年底压亲，你看了没有？打这儿来的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不要消费屠呦呦，奖金房子闹不休版，我是李欣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欣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的是中纪委推进纪检体制改革，加大管党治党的力度。中纪委吗？从严治党吗？新华网，人民币国际化走上高速路，是跨境支付系统上线了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腾讯说商务部啊，针对那个美国什么澳大利亚，他们不是搞了一个 TPP 吗？根据这个就是回应了，将根据正式的公布协定的这个文本来评估 TPP 对华影响。浙江啊，渔船上发生命案，是五人被害，犯罪嫌疑人据说曾给他的妻子打电话说他杀人了。青岛天价虾，就是大虾事件，被宰那顾客后影还有话说呢，不都处理完了吗？谁说的？没收着退款，到目前为止也没人道歉，嘿嘿，好嘛。新浪说这个又一起啊，山东日照说一个，说是因为游客呀觉得这个菜他点的少啊，老板不乐意了，打起来了，还把这个游客的衣服给扒了。对此警方调查之后回应称，现场了解这是打河南来的一波人，和店主在点餐过程当中发生言语冲突，进而发生斗殴。新华社呀发文质疑手机来电显示费啊，这还得收费呢？是啊，只收费不保真，他还不担责呢。哈，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 说是啊，咱北京的事情啊，14万社会救助对象住院的押金可减免，这个好。北京最长的公交线俩半小时直接够奔河北的涿鹿，张飞老家不挨着，就那个意思嘛，交通发达了嘛。京华时报说是啊，打明儿起可以登故宫城墙了啊，城墙上拍照去，哈哈。新京报说的也是这码事，故宫明儿开始啊，开放了四大区域，嗯，这个挺好，是吧？另外呢，这个谁呀、北京晨报说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运行，还有就那个白俄罗斯一位女作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环球时报啊，关注这个俄罗斯啊对这个叙利亚的那个啊恐怖极端势力的空中打击，说俄国导弹打那 IS 是震惊西方。嚯、北约重防长，北约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国防部长，哎呦，提高了批评俄罗斯的调门啊，美军的战斗机变更了飞行路线。总之吧，中东的局势仍在发展变化中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接着给各位来念这个大报啊。今天的人民日报发文了，说这个反四风过节不放松，说了好些遍了，是吧？两节期间纪检监察部门是明察暗访，发现问题了吗？的确发现了。比如说私车供养，没明白私车呀啊，供养拿公家钱养活着是吗？是啊。还有新手段规避检查等问题，但是呢，总体来说风气是明显好转，这是事实，是吧？只能坚持和保持，那必须的。新华美院讯说了啊，这个大虾这事儿没完的啊，三大顽疾不根除，天价大虾难绝迹。怎么说呢？首先三大顽疾哪三大呀？这个标价规则不严谨，二一个纠纷处理踢皮球，是吧？我们不管啊，我们托付了，你看了没有？第三一个处罚机制不给力，嘿嘿。所以说嘛，这个人民日报也发文了啊，说这个上海首次啊试行这个专车合法化，交通委颁了牌照了，私家车不再黑。就是原来他弄这专车，按私家车来说这不许可，您这不是运营车辆不是吗？现在呢啊，通过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啊，这个是合法的。所以说嘛，咱们得激活市场，这方面得多管齐下，你光堵它不好使啊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这得疏导啊。人民日报就是说致远舰发现了，您知道吧啊，这个咱们过节期间看电视报道啊都了然了，那是经过三年文物考古工作者水下调查最终得到的。最初发现的时候不确定，管它叫丹东一号不是吗？现在基本确定了，说沉船里头啊发现了很多遗物，哎呦，还有部分北洋海军将士的遗骸也发现了。但目前呢还不能够确定这个沉船能否被打捞啊，这个还是得这个慢慢来，好好的研究研究，是吧？光明日报这个有一档的事儿可不能慢慢来，是吧？但是得研究什么事儿呢？说是这个这些年咱们国家这个脑卒中这发病率可是每年将近9%的速率上升啊，说是到了2030年中国将有3177万。 小公益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？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，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，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。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，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，请爱护旅游资源，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。